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向向感恩，我们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领受你所给我们创造的美好。主要我们更是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如何来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美好，让我们真是臣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因为你爱我们，你总是为我们设想周全。但是我们愚钝，我们总是不能理解你有多爱我们。我们更想以你的爱来爱人，更愿以你的爱来彼此相爱，更愿使我们能成为你的样式，流露出馨香之气，将人引领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本来就将一切美好的想给你创造的人。主要我们求你帮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时刻，能将这样的道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分别善恶。就第一段经，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渊面黑暗之处。那个时候有什么呢？那个时候只有黑暗，只有神的灵，然后起初开始有时间。所以从那个之后呢，神就开始创造，一直创造到第六天呢，到把人创造以后呢，他觉得一切的功可以息了，他就安息，然后欣赏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甚为美好，甚为美好。那所以神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就把他安身立命在那边，把他放在那里，使他做什么呢？修理看守，修理看守他的园子，也就是他的乐园，他给人的乐园。可是在下一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因为树可以让人赏心悦目，而且树上的果子呢可以食用，所以他认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在下面一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多的东西，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那当然还看了有另外一棵树叫生命树，所以这个生命树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再提起来呢？在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一卷最后一章里面才再提起到生命树。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有亚当有夏娃遇见那个配偶，那配偶是神出于好意要给他一点帮助，所以给他一个配偶。在那个当中呢，他们就遇到了什么呢？遇到了蛇啊。所以我们在讲说，一开始神给人的一切呢是有自由意志的，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按照自己的样式形象吹了一口灵气，所以那口灵气就表示代表所有的神性在那个里面，那当然包含了自由思考的意志。这是现在很多神学理论上面常常讲，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但人在做第一个选择的时候呢，就错了啊，是非题他就勾错了。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什么意思呢？放在乐园里面，人就马上成为罪人，就犯罪了。那么这个罪人是什么呢？就因为没有听话，没有听什么话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要吃，你不可吃，吃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讲得很清楚，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必定死呢？因为犯罪了。为什么犯罪呢？因为不听神说话，因为神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吃，那个不要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为什么要放一棵善恶树上，放一棵善恶树在那里了，分别善恶的树在那里了？因为神创造的时候，一切都甚为美好，只有美，只有好。但是呢，他知道他创造的人，他有选择权，他有自由意志， 那么这个自由意志从哪里来呢？因为神性里面他有选择，可是人没有分清楚那个主权在哪里，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上，那他永远是主。所以接下来呢，就遇到一个这个蛇，蛇是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最灵巧最奸诈的一个。所以我们常常想蛇是撒旦的代表，所以蛇长得很丑，是这样吗？没有人形容过那个时候的蛇长得什么样子，有人形容过吗？我们只是说它像蛇，所以我们现在给它的印象就是现在的蛇就是那个时候的蛇。那所以呢，那个启示录有提到那个古蛇，那如果为什么提到古蛇呢？那就是古蛇跟现代的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蛇它能去跟夏娃讲话呢？它所装扮的角色是什么？第一，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讨厌的东西，可以说话的，而且不但可以说话呢，挺聪明的，而且非常非常的受这个女性的欢迎。夏娃一看就跟他讲话，然后一开始呢，撒旦就来了，这个蛇就说了什么呢？他装扮的什么角色呢？光明的天使，同在乐园里面，都是神所创造的。那在乐园里面还有不好的吗？不会去想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跟他说，他岂是这样说吗？第一个就给人怀疑。那第二个呢，夏娃诉说的呢，亚当告诉他的，不知道是亚当没讲清楚呢，还是夏娃没听清楚，所以他再传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有偏差了。他不可以摸，只有那个树上的不能吃，吃了以后呢，他说会怎么样呢？他说那棵树上不能吃。那个装扮光明天使的蛇怎么跟他说？是这样吗？不一定吧。吃完以后呢，眼睛明亮，然后呢就跟神一样可以分辨是非了，这多好啊，这多好啊，跟神一样，这是最诱惑人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讲题里面有讲试探跟试炼。这个试探就来了，第一个他就让你讲的不精准，转述的不正确，讲神的道，听神的道，转述出来有自由意志开始转变，转变以后那个假扮光明天使的人就告诉你是这样说的吗？可是吃完以后你会跟神一样，你可以分辨，你可以跟神一样，有谁不愿意啊？你跟一个伙计讲，哪天你就跟老板一样那么神气，假如你听我的话，我看这个伙计很多都有这个盼望，总有一天我也想当老板，我要做什么呢？你现在听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做这样一件事就可以了。所以他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意思是说不听话就犯罪了。这就是后面圣经一直在讲律法，那么多的规定，越规定越多，一直到这个十诫出来，十条一句话变十条，然后后面的律法书一直多多多多多到最后，在这个当中神看人犯罪了，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你自由选择，你选择了做罪人的路，不听话告诉你会死，罪跟死就一直在圣经里面在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什么叫公义呢？我们常常在想说公义，尤其我们人对公义啊，常常下注解，下很多，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都会公义啊，对公义下一个注解。那什么是公义呢？我记得常常在这边讲，那黑格尔讲说历史的经验就是在历史中当中没有学到教训。那他最有名的一个这个述说呢，就是这个浊世今非，今世明非，那么是非呢都不在现在，都在现在，现在当权主政的呢讲的就是是，那么以前讲的是呢，对不对呢？要转。所以这个公义啊，如果没有在这个慈爱跟赦免当中的话，公义很难施行。如果我们在这个施行公义，在执行公义的时候没有那个爱，没有那个赦免权，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无罪的人，重新圣洁洁净，站在一个公平的立场。所以我们常常讲 亚伯拉罕讲说，神是公义的，但是他有慈爱怜悯，他的天平上面呢，一边是公义，一边是慈爱怜悯，一边是信实，在这个上面神拿捏，神的主权在中间那个主干，他怎么去衡量这个公义怜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人呢有个常性，就喜欢呢掌权，喜欢呢分别，喜欢呢分类分门别类，喜欢呢自以为意，喜欢呢自己认为是对的，看别人是错的。那我在另外一个合场服侍的时候，常常陪伴一些同学，那是他们在社会上犯了一些错，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呢，去这个矫正，所以掌管他们的机关呢叫矫正署啊，矫正就把它从不好的地方矫回正位。那么在那个当中呢，我陪伴了一个曾经在法界掌很高权力的，那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那么他可判很多的事情，当然包含判生死。就有一天呢，有一位牧师也是我们的同工，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你有在聊社陪伴一位这样的一个同学吗？”我说有。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今天想去看他。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只是有那个感动想去看他。那他就去了。我说好，那你去。那这位同学他是法官，他是基督徒，他在那个里面呢，也一直在写他的诉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法律人，非常优秀的法律人。那后来为什么进去呢？因为犯了一些这个法律不容许的事情，那么执法犯法的人就要加重其罪，所以判得蛮重的。判得蛮重倒也还好，但是因为有一把年纪了，所以那个重下去以后呢，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所以那个牧者就去看他，后来事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特别想去看他？他因为我陪伴了另外一个死刑的同学，他说我问他谁判你的，最高法院谁判的，他说某某某。他说我一看你在陪他，所以我想去看他。我说哦，我说他现在很热衷在做一些司法改革的事情，你们现在要司法改革，那他们就算司法人，但是不幸的是在里面，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 得到一个结论呢，就是说他判了很多人，所以他判案的原则在哪里呢？他判案的原则，第一个，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我认为，因为你告诉我很多东西，我也根据很多东西，所以我可以知道你好不好。哇，这个权力非常大，自由心证了。所以判生判死，在他手上，因为也有死刑判成无罪，这个不是光判那个样子。那么他自以为犯了一点小错，所以这个自由心证第一。那第二个呢，他我只有两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经验法则，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就是根据判例，以前有人做过的，我跟着做不会有什么错，但是判例中间还有一些弹性，所以他就拿了这样两个东西，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我们反观，如果今天人有这样的权柄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事情要经过他来审判，你觉得呢？自由心证，如果今天妈妈没有把我长得生得有点人缘的样子，或者人看得喜欢的样子，一看我就讨厌，那我已经死了一半了嘛，是不是这样？判例不要问你的缘由，犯了这个罪，以前怎么判，现在就怎么判。这个中间有慈爱，有怜悯，有爱，有问吗？有怜悯吗？有去仔细的去研究这些过程吗？没有，不需要采信，因为直接就可以判断。很多事情弄得他们每个法官的那个卷宗，你看起来都很大，很多很多，包含律师的东西都是一样。那最后的判决就是自由心证跟经验法则。这个自由心证，你的心证跟我的心证差很远呢，真的差很远呢。所以常常一直在讲要公平正义，司法要改革，正义要转型，着实的经费， 今世的明非。那什么才是呢？是非啊，只有神才是，只有神才是。所以我今天用的最后那段经文呢，审判在谁？给我最后一段经文，希伯来。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知道最高审判在神。那么这些居到现在这个人间掌权的这些人呢，执政掌权的有这些权柄的人呢，他真的是以慈爱吗？他真的是以赦免吗？我观察很多同学，我们昨天还在聊天，这些同学都是在成长的时候，原生家庭或者在成长的时候被冤枉一些事，或被压迫了一些事情，造成他们人格的一些扭曲偏颇，没有被公平的对待，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改变。他的成长环境当中也许没有父母的陪伴，他是隔代的教养，也许他在同侪的当中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自我解决。我前两天又在看一个这个人已经走了，所以我可以说，研究这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大哥叫陈其立，他的成长环境讲出来大家就可以理解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大哥。他是在成长到某一个年岁的时候，父母把他从大陆带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懂事，初小人士，还在读小学阶段，所以他的个性是很公义的，很公平的，而且很公正，很爱他的家人。若是有人欺负他的家人，他一定跳出来，那么小他就是这样的。那么他的家呢，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所以 他的责任他就总是我要保护我的妈妈，我要保护我的妹妹，他的个性啊。那爸爸是法官，所以呢他在读书的时候呢，我们那读国民小学，那我是读三省小，那国民小学跟三省小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是成分不一样。所谓成分不是说什么成分，而是那个比例不一样。读三省小的大部分是外省人，班上没有一个两个本省人。那国民国小的呢，班上没有两三个外省人。那陈其立就读东门国小，读东门国小，所以他在班上是少数民族，所以呢会欺负他。我们小时候常常被叫什么啊，外省人，这个反正不太好听的名字，然后我们就骂本省同学，就反正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然后他在学校呢，班上同学当然本省同学多嘛，就常常打他。他长得还不错，个子蛮高的，所以当有一个人打他的时候，他回手；两个人打他，他还是回手；三个人打他，他还是回手。到了有一天，全班对付他，除了他那两个外省同学以外，那个是逆来顺受，所以他没有跟他站在一起的，所以他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就从小就是打。那班上打完，打第二两个班，然后学校他几乎就在学校，国小他就是在打架。所以这个人呢很聪明，有领袖气质，非常带种啊。那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他的江湖道上呢他就成名了。他的成名是因为很有种，那很做事很有 guts， 然后很他们认为他很有义气，这样的一个人。你想想他有什么错啊，他小学在那个环境当中造成他这个个性，他要生存啊，他要生存啊，到最后呢下不来。我们很多同学在这个当中也是这样，我碰到另外一个他也是这样，小的时候为了不公平待遇，他为了桌上的一个垫板吧，他被隔壁同学把他的垫板划掉，然后他就很坚持，他一定要那个同学把他原来的垫板还他，那没有人能处理啊，老师不能处理，于是呢他就自己解决，自己解决呢就用暴力，要么就用其他的发泄管道，对这个同学我没有办法，对那个老师我没有办法，我会用别的管道来做发泄。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人格扭曲，他就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些很多的事情呢变成 他是一个隐藏个性的人，以至于呢对他陪伴的人没有办法陪伴，不知道他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因为可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一个个性非常扭曲的人。但是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那种恶行恶状的。所以在刑期满了以后呢，我们的法界就给他叫一个刑后治疗，刑后治疗就从这个监狱呢就移到另外一个监狱，另外那个好比较好听点叫疗养社，疗养的地方，那就做心理辅导，做那个重新的更正。我讲这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自由意志，有自由发展，神爱我们，把我们放在乐园里面，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去分辨，当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就出了个问题，我们的自由意志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判断。我们在判断的当中呢，我们就会去论断。所谓的论断呢，就是他是好的，他是不好的，他是善类，他是非善类，他跟我合，我们就物以类聚，然后来制裁那个我们看的不合的，分门结党，分门分派，任何地方都一样，这是人类的特性。所以神为什么一开始讲说分别善恶的树不要吃啊，那个上面果子不要吃，因为不是你的，我现在把你已经放在这个地方，是善的，是美的，你不懂得恶恶，你不知道什么是恶，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恶，所以呢，我把一切好的都给你了。但人犯了罪，跟死有关，所以离开了那个伊甸园以后，就开始接受了很多的咒诅。那么在那个之后呢，就圣经写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我们给第二段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下一句没有了 ，OK。连我自己也不论断，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被论断，说他是不是使徒呢？说他的说法呢？因为有些假教师，有些这个跟他见地不一样的人在论断他。他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因为我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的意思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会，我觉得我做的都对，我做的都合理，我做的都这个合情合理，但是我自己不论断，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因为我不知道，只有神能论断我，只有神能论断。所以人会论断以后呢，因为你知道有是非，所以你要论断。因为你论断呢，你就会偏颇。我刚刚不讲司法上面讲说自由心证。我们哪个人没有自由心证呢？每个都会啊，对不对？有时候看这个结婚前看老婆像这个像美女，对不对？结完婚以后就左看也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然后怎么那么啰嗦？然后哎奇怪，这个野花总比家花香，看着外面的都好，对不对？那开始论断，开始比较，开始衡量，那是对的吗？所以我们在常常在讲。当我们有自由意志以后，当我们开始知道不知道主权在谁的时候，我们就是主了，我们就做主了。我们做主了以后，我们就要论断，我们就要批判了，我们就要分门别类了，是正常的事情，这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能回归到那个伊甸园，不能回归到那个地方，我刚刚讲要施行公义，必须有慈爱跟赦免，赦免其罪，我们的罪太多了。那怎么赦免呢？开始只犯了一个罪，就是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变成这个样。然后我们这一生都在分别善恶，整个人类都在分别善恶。连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管、被亚述管的时候，他也说：“为什么你把我交到比我们还坏的人手中呢？”可是不要忘记啊，神创造万物，神创造的善。有没有包含了黑暗呢？我们上次讲过光与暗，在创造太阳之前，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其中，说要有光，因为光可以消灭黑暗，暗吞吃不了光，所以光才是一个引领我们，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命的 起点，让我们可以看清楚很多。那个光叫真光，就是我们新约讲的，他说我是真光，我是牧人。所以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讲，他连了几章讲了33、34、35、36、37都在讲神的怜悯，神的公义。他一开始讲，他说33章讲的时候，他就说人啊要回转，他说你们要做成为守望者。什么叫成为守望者？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什么？掌管神家里奥秘的事情。那么所谓这个奥秘的事情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在圣经读到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工人，有执事，这些都是在做神家里奥秘的事情的一个工人，一个仆人。那这些工人跟仆人要做什么呢？要按照正义解经，要按照正义行事，按照神的心意来陪伴，陪伴。所以他说，当这些仆人的时候，做这些仆人，做这些工人的时候，你要吹角，你要守望。就是说，当人犯了错的时候，他讲说，何必要死呢？你只要回转，只要悔改，我就赦免你罪。讲过了，他那好人呢？你如果做了坏事呢，照样要审判你，要治你的罪。这就是讲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讲这个功可抵过，那调皮捣蛋的学生都那个功过都很多，会记过也会记功，那跟教官都要打交道。以前我们要跟教官打交道，哎，怎么办？记过了，那给个功吧。那怎么功呢？去做点公益事情啊，那个出公差啦，怎么就记个功？功过相抵。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是一个做好事的人，到最后他做了坏事，他一样要审判。如果做了那么很多的坏事以后呢，神说我并没有要他死，只要他能回转，我照样救他，我照样救他。那这些工人也好，这些仆人也好，这些器皿也好，做什么事情呢？要吹角，要警戒。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他们流行吹角啊，吹角的意思是什么？表示我是守望者，我是提醒者，我是告诉你们有一位神。那在吹角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改变其罪，这是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吹角当中，他说你为什么要吹角呢？因为他们若是有错，我们这些做工人的，做基督徒的，做器皿的，做神仆人的，读神话语的人，不能去劝醒他们，不能去告诉他有一位掌权的，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盾牌，是你的磐石，是你的依靠，可以将你从困难的环境当中带出来。你不能克服的困难有圣灵帮助你。如果我们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他犯的罪他受罚，我们也受罚。因为你吹角，你要警告他们，人要回转，人要回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何必要死。那至于善人呢，好的呢，你做了坏事以后呢，要审判，神说我要审判，所以审判在我，深渊在我。有没有什么冤情呢？神最清楚。所以讲黑暗跟光都是在神的手中。黑暗的势力属不属神呢？属神嘛。管不管得了他？管得了嘛。凭什么我们可以度过黑暗的势力？因为我们有真光，因为我们的相信。我们的相信一开始我们就不相信了，那我们怎么再回来呢？所以神在旧约一直讲，我要跟他们立新约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不是刻在那个石板上的，而是直接进入他的心里面的，有拯救。那个新约就是拯救，那个拯救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弥赛亚，他讲大卫的根，基督的血可以洁净。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基督的血，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破碎是幔子破开，才能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不要再，他说你看中的不是献祭的，那后来没有再赎罪祭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一次献上已经赎罪了，所以所谓赎罪就是幔子开了，身体破裂了，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每当如此行，要纪念这件事情，那个幔子已经揭开了，那个揭开是神给了耶稣道成肉身的肉体， 那个肉体破裂以后，破碎以后，幔子揭开，神与人直接。那以基督的血立的新约是什么呢？就让我们重新圣洁，重新干净，重新回到伊甸园，赦免的罪就遮盖取罪就赦免了。所以神的公义在这个地方，他一直在爱他所创造的，他一直在帮助我们进入他的门。如果不能经过圣洁，他说启示录讲说，如果不能洗干净衣服，你进不了城门。你把衣服洗干净，圣灵帮助你，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所以可以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开始神创造的伊甸园到最后，圣经读完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天上的耶路撒冷，生命书又出来了，没有分别善恶的书了，就是生命树，生命河一样有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讲的就是神爱世人，神救人，神拯救，神赦免，神的慈爱，神的赦免，才能彰显神的公义。简单的讲，就是主权在神，伸冤在他，审判也在他，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要基督至上，要尊主为大，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面，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去领受圣灵的感动？这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的时候，圣灵已经进入我们的心中，神就与我们同在。他讲你回转，我就与你同在。怎么同在？圣灵进来，因为你的相信。所以保罗讲因信称义，因信而生，就是信这一件事情很简单，就能从伊甸园走出来，再回到天上的圣城。那么这个死，他说因为罪，因为你吃了你就会死。那这个死包含什么？包含我们常常讲的身体死、灵死、永死。身体死一了百了，以为了，但是灵还没有死。但灵不能回转，灵也死了，那就叫什么？永死。永死是什么？永死就是在天上圣城的外面。有哪些人呢？有那些犬类，我们常常讲犬类就是非神所拣选的族类。当时的习惯称犬类。然后呢，哪些呢？行邪术的，不行正道，说谎话的，淫乱的，不知悔改，这些他进不了城的门，进不了城的门。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寓言故事很有意思，但有一天有一个旅行者碰到伊索，碰到伊索以后，他就问路，他说我要去哪个城，我从这里过去要多久。那伊索就跟他讲，你往前行。他说我往前，我问你是要多久。他又再问了一遍，那个伊索还是跟他说你往前行。他就觉得这个伊索简直莫名其妙，我问你要多久，你告诉我往前行，那我怎么样要多久才能进城门呢？伊索等他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后面大叫2个小时。他就觉得这个人更莫名其妙，这个我问你路你早不讲，为什么等了一阵子时候你才跟我说要2个小时呢？他就一头雾水，他就看着伊索，伊索说你问路我知道你的方向往哪里走，可是我不知道你走路的脚程是多快，我怎么告诉你？我要看你走，你走多快，你走的姿势怎么样，有没有偏颇，我可以判断你走多久，我告诉你2个小时。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陪伴者有多重要，不要自以为意，你该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能那样做，你不知道他的，你没有看出来他的所有，凭什么？凭我们专心服侍我们的上帝，那个奥秘的事情就让你知道。你愿意陪伴，你愿意服侍，圣灵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他就帮助你成为一个帮助者，成为一个陪伴者。否则我们做一个陪伴者很辛苦。我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因为常常遇到一个弟兄有来过我们这是基甸会的， 他每次礼拜天都会带着太太跟两个孩子在那边吃早餐，然后我习惯在那边吃，然后借着时间再回复一遍，因为我不太会讲到，因为我实在没有大纲出来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还在看一遍，说看一遍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我抓了这个经文出来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是算安静的时候。所以他今天跑来，他每次都会来，两个小朋友就会打招呼，他今天来他说，那牧师啊，我有一点这个有一点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父母住高雄，我想要把，因为我听到他在要租房子，然后他说我要想把老人家接上来，那我想把妈妈接上来，那我就等啊，那我不好问，那爸爸不在吗？他就说爸爸在高雄。那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把爸爸妈妈分开？他说我说年纪多大？听起来大概比我大十几岁，十二岁左右。那我说不老啊，我当然要讲不老，对不对？他讲老我不变老了吗？我说不老啊。我说那为什么你要分开接呢？他说我们请了一个外佣，我说他那个外佣在陪爸爸，但是我是用妈妈的名义请的。那我爸爸呢是老军人，那我说那是海军了，住高雄嘛。他对海军官校四十几年班，反正打台海战役的，所以他在高雄有很好的回忆。左英他不愿意离开，那么外佣就陪爸爸，那妈妈呢失忆症，五分钟前的事情会忘记，但是这好像在讲老人啊，这十年前的事他都不忘，十几年前都不会忘记一清二楚，眼前的事就是忘记，这是老化现象嘛。但是他说是失忆，那么可能就是他有一些困扰。但我现在想要把他接上来，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分开接上来，不是成本很重吗？他说我要说服我的爸爸。好，那么他要做陪伴者，那我也不能出主意啊，我也不能讲。我说听他都讲完以后，我看他蛮愁烦的，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吧，我们只有祷告嘛，对，因为你要成为一个陪伴者，你要成为陪伴你的父亲母亲，求神给你智慧，怎么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老人在一起虽然不能尽什么力，但最起码看得放心嘛，对不对？你分开他会去想，那你还是增加很多困扰。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能自我做主，我不能自由心证，也不能根据经验法则告诉你我们是神的工人，所以很多奥秘的事情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求神托住我们，神要用我们说什么话，神要用什么心思进入他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会感动他，神的灵会帮助他，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在1966年的时候，有一个，这是我今天才看到，早上看到最新的灵修的书啊，那个一则是在1966年呢，在西雅图有一间很有名的教堂，那么当然其中有一个很有名德高望重的牧师，那个牧师叫戴尔泰勒。他在一次有一天他在向教会学校一个班的学生在讲一个寓言故事，他就说呢，在那个冬天有个猎人呢带着猎狗去打猎，就看到一只兔子，野兔，那猎人举起枪，一枪就打中那个兔子的后腿，所以呢猎狗就出去追，那兔子就拼命跑，然后追，然后那个猎狗就看那个兔子越跑越远，然后猎狗跑到一半就放弃了，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那个主人当然就骂猎狗嘛，就说你怎么那么没用，猎狗哎，它是受了伤的兔子，你怎么追不上它？那个猎狗就跟主人说，是寓言故事嘛啊，就跟主人说，我尽力了。那兔子跑回家以后，那兔子家主就问他说，哇，他你受了伤还能跑那么快，那只猎狗很凶啊，他跑得很快很凶啊，你怎么逃出这样子的一个灾难？那个兔子就跟家主讲，他说我呢竭尽全力的在跑，我在逃命啊。他说猎狗呢只是尽力在跑，那他尽力尽不了力他就回去，他顶多得到什么呢？被骂一顿嘛，果然是被主人骂。他说我如果跑不掉呢，我就没命了，我竭尽全力。 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做什么事情要竭尽全力。所以这个牧师呢，他就跟这些班上的人就讲，他说我有一个奖赏，就是如果你们能把这个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背到第七章全部背完，五章到七章是蛮长的啊、哦，蛮长的，你如果能一字不漏把它背完，我有奖赏。我因为是在西雅图嘛，他说我要带你到那个叫什么 Space 那个叫什么太空侦察啊 Space Needle 那个餐厅的上面去吃，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对一个第一学生来说。所以他们就说怎么可能那么长的三卷一直不漏还要背下来。他说这个隔了几天呢，隔了几天以后呢，他说有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就跑来胸有成竹的就站在他的面前说他当了全班面他要来背。大家就很惊讶的看着他，看他表现怎么样。结果呢他在从头到尾背下来，不但一字不漏呢，而且没有一点差错，而且到了最后呢简直就成了一个声情并茂的朗诵啊，不得了，这真不得了，对一个成人来讲都已经很难，对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所以那个牧师呢就很感叹这个男孩子，他觉得哇你的记忆力惊人呢，他说而且呢就很好奇，就问他为什么你能这样背这么又长又多的文字呢。他这个男孩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他说我尽全力，我尽全力。所以这个男孩呢十六年以后呢，他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软体公司的老板，他叫比尔盖茨。他叫比尔盖茨，但比尔盖茨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相信啊潜力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潜力这个东西。你说我有潜力，老板笑一笑，你有潜力我哪在，对不对？说没有人相信潜力这个东西，除非呢你做出一些事情来证明它，那就是你的实力啊，竭尽全力的做。他说凡你所做当做的事情呢都要尽力去做，这是传道书啊，智慧书，传道书九章讲的，你要竭力，你要竭尽全力。他说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讲。这里的工人指的是木匠，也指的是一些工匠。所以当他在精准跟正确跟这个忠心尽力做主工的时候呢，有圣灵的帮助，神才是主，审判在他，公义在，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常常会质疑，就是怎么会这个样，你只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这样，对不对？这我们常常讲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所遭遇的待遇是什么，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他的心受了什么伤，不知道，很难去讲。不能说陪伴这个讲这个，陪伴那个讲同样的一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如果不能竭尽全力的在神面前来服侍神的话，你很难去得到 那些给你的启示啊，给你的悟性啊，能懂啊，你知道人家的心啊，你的怜悯的心从哪里来呢？上帝同在啊。所以以马内利的神就是这么奇妙的，在他创造之后放在乐园，放在最好的人有自由意志，有主见嘛，人有主见嘛，到如今人都还是有主见嘛。所以他讲说执政要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有看守这些子民的责任，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么所以你说好的吗？不好的呢？光的呢？黑暗的呢？只有神光照的时候，那黑暗才能隐藏不住。那个死因幽谷里面的人，坐在里面在摸索在走路的人，那也是神掌权的。神怎么样在那个里面用光照进去呢？我们被神拣选的人有这样的责任、啊、如果我们不能在主基督耶稣的里面，然后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去合神心意的去做主工呢？怎么合神心意的去领受他所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呢？因为跟他脱节了嘛，你根本没有办法。如果做人只是尽力了不够， 要竭尽全力的在神面前去领受他给我们的美，给我们的善，给我们的真。只有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在他里面，好处不在他之外，只有凡事在他都是是，是非啊，是非，凡事在他里面都是是之外呢，很多就是非，因为你 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自以为做了善功，到最后会成为一种遗憾。所以这种遗憾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就像我常常讲，我觉得我对我的妈妈，因为我爸走得早，所以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还蛮孝顺的。那我当自己不好意思讲，有的时候，我的太太就跟我讲说，跟别人讲，她不会跟我讲，她从来不在我面前讲我好话的。我常常骂她小气啊。她有时候跟她讲啊，她很孝顺，因为她妈妈只有她一个。那我自以为我该做的都做了。可是我妈有跟我抱怨过，我记得在那边讲说你，可不可以这个轻手轻脚一点，可不可以柔软一点，可不可以知道我是老人动作慢，不要那么急。我那时候听了，我觉得不要紧，我可以帮你忙啊。可是之后呢，发现不够细致，不够体贴，不够深入他的心去理解他的状况。什么时候呢？当你自己一天比一天老的时候，你发现，哎呦，他当时讲的都有道理。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孩子面前，他有一个至理名言，他我又不是生来就那么老的。OK， 我们都是从年轻走到老。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陪伴者，合神心意的做主工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合神心意的工人，来领受他的话语，在这个当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领受平安喜乐。我们去祷告。在天父向一向感恩，在美好的早晨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你自从拣选我们以后，你一直是我们的神，一直是我们的天父。主啊，你也给了我们救赎，也给了我们慈爱，让我们一再的回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你跟我们立的新约，你流的血，你所破碎的身体，你的美意通通出于你自己，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也只有因为只有你才是是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总是在你面前来领受这样的恩典，带着平安喜乐跟你的爱走入人群，来将人引领到你的面前来分享你的好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